嘿，你好，欢迎来到酷我音乐调频，我是莫大人。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主播萱草。 今天这期节目的话题呢，叫做你说过最伤人的一句话是什么？ 啊，又是虐心了，走心的一个话题了。 对啊，以前都是伤自己的话，今天我们来说说我们曾经说过什么伤人的话。 嗯。 第一首歌来自月下的《其实不快乐》。 嗯。 这样子可以骗自己轻念，我听不见，看不见，直到泪水席卷，我睁不开双眼。 朋友呢，他叫做我太可爱了，你报警吧。他说，说狠话的是我，心里难过的也是我，要先走的是我，频频回头的也是我 啊。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口是心非吧，嘴硬心软，说出那些狠话之后，其实不光伤到别人，有的时候伤自己更深。 最后一遍反复被我刻画几千， 还有这个朋友叫做苏，他说呢，冷战了好久，他扭扭捏捏不理我，我最后对他说，今天你不说的话，以后都别说了，然后拉黑了他，从此一年再没说过任何话。原来老死不相往来一点都不骄傲。 没改变，直到你的出现攻破我最后防线，其实不快乐，却要说快乐，总是很坚强，把它逼到绝路上，真的不快乐，你要我怎么说？看见你身边的他，我只能祝福。 白羊不过一棵树而已，他说我先来的，我抄完再给你。 上学的时候抄作业啊。泪志他说呢，我准备跟他表白，我说我有话说，他说我不想听。 嗯， 就被别人伤到了一句。 不久一定会他说，我喜欢他，其次是你。 哦，这个确实挺过分的，这个让人听了会很难过。这个朋友他说呢，我说过最伤自己的话是我没事儿。 嗯，自我伤害， 自己伤害自己也是可以啊。我发起疯来自己都怕。 今天第二首歌来自于王力宏的《两个人不等于我们》。 只有我一个人，分不清黄昏或清晨，空气微冷，有什么在流失，慢慢降温，一颗心往下沉，毕竟这是太短的梦，彼此终于退回陌生，我加上你两个人并不等于我们。 大影他说呢，当时考上了大学，我妈不想让我继续读了，还给我算了一笔经济账，说我读书的钱还不如出去打工赚钱。我当时就说了一句话，说完他就沉默了。我说你没文化就算了，还想让我也没有文化吗？现在想想挺后悔的，我觉得我当时肯定是疯了吧。 空屋子里没有回声，但我记忆有你指加上你两个人却不等于我们。你想我吗？ 其实我觉得这姑娘也没说错，其实道理是这样子的，话糙理不糙了。 对，只是说这样说出来很直接。 五十三种离别，她说那个时候和妈妈分开太久了，很长时间的一直就跟着奶奶，就和妈妈不亲了，平时说话呢也爱答不理的。那天呢，他就问我说：“哎，你怎么对你奶奶那么亲，对我像陌生人一样？”我说：“因为我觉得奶奶爱我，你不爱我。”然后呢，我妈一下子就哭了，跟我说了好多。我知道那一次我是真的伤到她了。天下怎么会有父母不爱自己的孩子呢？对不起，妈妈。 嗯，对，可能就是没有表现的那么明显而已，其实心里很爱你。 你知道吗？我心快要融化，是这样吗？压抑的会爆发，你爱我吗？爱我就懂我吗？告诉我。 大太阳他说呢，你说出的话是否伤人，应该取决于听者的感受吧。有时候可能你自以为伤人，但是对方并不 care 啊，越大越觉得还是啥也不说最好了，最省事儿，或者觉得不爽就删掉拉黑就好了。你想要说伤人的话，一定是自己受到了伤害，对伤害自己的人最好的办法应该就是拉黑删除，把他从你的世界踢出去，眼不见心净，连白眼都懒得翻他。 嗯，是的。洋葱伟大他说，都是别人伤我呀，我还没有伤过别人呢。 看来你是个好人，发张好人卡给你，逼好人卡。 十二月最后几天，每一片雪却冷得可怜，我和你分开整整一年，我送给我自己第一个平安夜。 下一首歌来自许慧欣的《两个人的下雪天》。最近也是寒冬腊月啊，北京的天气特别的冷。 不过说前几天说下了一场雪，不过北京太大了，有的地方根本就看没有看到雪的影子。反正我们在朝阳是没有看到，听说其他地方挺大的。 我都了解，两个人的下雪天，下在心中的雪谁也看不见，记些爱情的句点。 小陈娘子他说呢，我被人表白，当时呢一脸懵逼，不知道说什么，开口就说了一句滚。 其实我没想说那么狠的话，但是就不知道怎么就说出来了。 滚字有的时候还挺伤人的， 后来可能自己后悔了。 小姚酱他说呢，就是因为我的一个滚字，有了我们后来再也没有联系的故事。 嗯，其实说这个字感觉好像挺伤害人家，感觉人家挺 low 的是吧？ 对啊， 其实应该感谢别人的喜欢。 就 一般说滚的话都应该是骂给流氓啊之类的， 嗯，或者很讨厌的人。 对， 吃土少女胖令他说，我让他滚他滚远了，带着他早就有准备的备胎，呵呵。 这个情况就不同了， 是这是一个有故事的预谋， 外面有狗了那就说滚也是应该的。广东啊春他说这句话最伤人，你真恶心。 嗯， 下雪天下在心中的雪谁也看不见，极限爱情的句点。 哔哔哔哔一九九六，他说我以后呢都不回家，你也不是我妈。青春期好伤人啊！ 对，青春期可能很多人都说过这样的话，现在想想好后悔。 嗯，对，那个时候又叛逆嘛，又不听话，感觉自己，所想的就是一定是对的。 对，萌萌哒一二一三八，他说呢，一个不错的男生表白我，我说。可是我不愿意将就，觉得自己真是作，后来一直处在愧疚之中，有很多东西都是失去之后才知道有多珍贵，还是自己太不懂事了，又太没有自知之明了。 看来后来就没有再遇到更不错的男生了。这个男生应该是你遇到比较优秀的了， 就是上赶着的，有的时候就觉得， 嗯，不珍惜吗？ 对，就觉得没有那么重要。 今天第四首歌来自于黄义达的《一秒的安慰》。 就看见你的侧脸，这感觉像你还靠在我肩，沿着你眉间轻抚忧郁的眼，让失眠的我守在你的梦里面，想听见你的。 喵星人大不了他说呢，他因为我来到我家的城市，还和我一个单位，因为各种原因最终选择和他分手，变成了前任。我告诉他，既然已经分手，你就彻底从我的世界离开吧。然后他就辞职离开了。 训练多疼你一点，一秒的安慰是我想的眼，我发现对你总不够体贴，一秒的安慰是那思念的滋味，微甜的滋味给你力气面对，温柔的安慰让它流入你的心扉。 嗯，这个男生做了这么大的付出啊，没想到你们还是分开，确实挺伤人的。这样说， 我爱庞田宇他说，我哪有资格对别人说那些话呀。 看来你真的是个好人，又一张好人卡。 不过也不要太自卑吧，有的时候还是要正确的看待一下自己的地位。 你侮辱我心他说呢，我这三年做过最后悔的事就是和你相识。 嗯，不如没有遇到。 赵温柔他说呢，我没爱过你，和你在一起就是想玩玩，现在呢我玩够了，不想再玩了。当时自己说出来的时候心都在滴血。 不过是训练，训练更多的了解。一秒的安慰是我想寂寞的夜，我发现对你总不够体贴。一秒的安慰是那思念， 看来是一个善意的谎言。 嗯，就是骗人家说你不爱了， 偏偏要用激将法让他逼他离开。 这个朋友说的这个最普遍了，他叫做紫风风风铃，他说呢，你长膘了，你又胖了。 这句话可能在过年期间遇到亲戚朋友啊，可能会经常听到这样的话。因为亲戚朋友比较实诚，他们也不知道说他们会觉得说夸孩子长胖是喜庆的一件事儿， 嗯， 就是有富态嘛，但是其实对现在年轻人来讲是很伤害很大的一句话。 对，哎，萱草你又胖了。这个朋友他说呢，你这样纠缠来纠缠去很烦，做不成朋友你也别让我恨你行吗？他总想让我当面跟他谈，可是当面我什么都说不出来，只有这样电话里说得越狠，他越会尽早的离开。嗯。下一首歌来自谢娜的《给不了的幸福》。突然这么认真的唱歌， 是觉得这首歌是他为数 不多的好歌之一，好听的歌之一了。当时录的时候我记得他还说什么，当时跟刘烨在分手吧，好像是录歌的时候想到了他们分手的那个时候，然后哭的就不能所以的，不能自已的那种感觉的。 没说过舍不得，想想感情也可以被删除，只需要付出三天的沉默，谁知道结果，爱恨变得模糊。现在记忆深处，给不了你要的幸福，亲人或朋友我已不在乎，就算被冷落也不是你的错，只是不要就此结束。给不了你要的幸福， 俺是农村人二五，他说呢，你把我给你吃的东西都吐出来。 嗯， 那小时候经常说这样的话。 这话让我想起了有的人分手啊，他就会说，那既然分手了， 你把我送你的礼物都还给我是吧？ 对啊，以前请你吃过的饭，还有就是陪你那个度过的时间，反正各种无理的要求吧。 嗯，还是不想分吧。飞不高的风筝他说呢，对他说我喜欢你，他说我也喜欢你，我们在一起吧。我愣住了，整个人都懵了。他笑了，说了句开玩笑呢，咱。 离开谁你也不会很难过，对分手的态度难以琢磨，就分分合合，仿佛被你看透。 张煎蛋他说，我们吵架闹分手，然后呢他坐了几个小时的火车来学校找我，他给我打电话发短信，把他的日记呢工工整整的抄在一个笔记本上，拜托他的朋友转交给我，每一篇日记都和我有关，忘记说了多重的话逼他离开。我不知道他是抱着多大的勇气来到我的学校，又是抱着多心灰意冷的心离开，现在想想还是很心疼他当时的无助。 就算被冷落也不是你的错，只是不要就此结束。给不了你要的幸福，竟然终于承认我的无助，不如就把我当成是一个替补，每天陪你散散步也算是 就和人分手的时候说的狠话嘛。不管怎么样，可能你不说一些狠的话，一些伤人的话，这段感情永远都会在那儿藕断丝连。是九九本人，他说呢，他追我2年，最后被我一句话伤透，再也没有找过我。我说，我求求你了，别再找我了。你难道看不出来我很烦你吗？很后悔。记得那天他很难过，我想在这里跟他说一声，对不起。 今天最后一首歌了，来自于何洁的《你一定要幸福》。 对呀，不管怎么样，你一定要幸福。木子五渣他说呢，大多数最伤人的话应该都是对父母说的吧，说过之后等冷静下来时又会觉得特后悔。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，我们最大的错误就是把最差的脾气和最糟糕的一面给了最亲的人，却把耐心和最好的一面留给了陌生人。觉得这段话用来形容青春期的时候的我们也许是最适合的吧。 文他说呢，最爱你的人也最知道你的痛处，即便是再生气也不去碰触，是因为真的爱你。而我的每一次吵架都忍住不说，是因为被这样一个深爱着我的人无法无天的宠着。 对，有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人不管怎样都不会离开你，所以你就会肆无忌惮，就会不顾后果不过脑子的对人说一些特别伤人的话。再分享一下今天节目的最后一条留言吧。齐瑶不是社会瑶，他说呢，也许此生我说过最伤人的一句话就是当时对他说出了我喜欢你，既然没有在正确的时间相遇，又何必去道破令他徒增烦恼。当时才发觉最伤人的话不一定是难听的话。 嗯，是呀，因为我觉得伤人的话这个是要看具体的场合，然后具体对方对面站着的人的，不是说粗话就是伤人的。 嗯， 有一些谎言，那个善意的谎言啊，或者是违心的一些话也都还挺伤人的。 我觉得有些事儿可能从说出口从开始它就是一个错误的事儿吧，所以注定会是一个比较伤人的故事。 嗯， 好了，今天分享了很多有趣的故事，不知道有没有戳到你呢。 嗯，希望呢就是无论是在我们这期节目中分享你们故事的这群朋友呢，还是说在听的你，都能够听完我们的节目放下一些事情吧。 就是打开一些内疚， 轻装上阵，在新的一年里有一个美好的轻松的旅程。 嗯，是。 那这期节目就分享到这儿了，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。 好的，我们下期见了，拜拜， 拜拜。 She